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系冇激素、冇防腐剂、冇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系唔使解冻嘅，如果唔系鸡入边嘅乳酸咧就会破坏肉质噶啦。原味鸡咧系三黄鸡，因为冇用激素，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要养足三个月，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系好大只嘅，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如果你係大力推銷呢樣嘢，我建議大家轉整呢只雞，大埔街市間新店咧開張。為咗慶祝開張咧，我就推呢只原味雞。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咧，就賣10蚊嘅啫。 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啦，咁啊就七日之后第一次大军阀啦，系嘛？咁啊就 点解有七日之后呢个字加上去？ 七日之后嘅大军阀， 哦，七日之后 系啦。咁首先要多谢啲网友咧，咁啊当日啊，即系礼拜日嘅时间咧，就过嚟即系帮手捐钱啦，系咪？ 踊跃捐书、啊，确实系 都 OK 噶，其实系 个 quantity 系好夸张嘅，我见到都系 吓，咁啊 OK 啦，咁样。 不过我哋冇咁多箱啫， 系、我哋冇咁多箱啦。咁但系就都好多网友嚟相应嘅，其实就系、是、咁。我哋当晚咧就做咗一个即系网聚啦，话都讲头讲名。咁啊，都有啲网友嚟嘅，其实都有唔少网友嚟嘅。咁啊，我哋都即场做个节目啦，都摆上咗 YouTube 啦，咁样，咁啊，气氛都唔错。咁其实就我哋之后嗰个安排咧，就其实就都同嗰、那个叫芬塔啦吓、啊，都会讲，差唔多一个月咧就会搞一次嘅网聚嘅。咁我谂下一次嘅网聚就喺呢一个八月中度啦，八月中期度啦、嗯。我哋即系我而家初步概念就系、是，我哋好唔好就系每个节目咧轮流都搞一次主场网。网聚咧，其实就真系咁变咗，我哋可以 promote 即系嗰个节目之余咧，咁令到啲听众都有得翻啲，即系对于自己中意听嘅主持，其实都有个归属感喺度啊嘛。 冇错， 即系好似仁哥咁样样。喂，仁哥呢批把得好犀利，你知唔知？即系嗱，我谂系即系中美贸易战之前咧，其实好多人啊，系即系去关心咧，系中意听咧呢个中国经济啊嗰、那个问题。咁、所以咧，最近我见到即系喂捧红咗啊边个啊？即系呢一个吴教授啊，即系呢个 我冇听过啊。但系佢基本嘅论点系点 嘅？佢 OK 噶，其實即係要自己聽聽啦。呢、這個 唔係啊，佢對中美貿易戰嘅基本論點係點？ 要挨一棍先啦，其實真係、要挨一棍先啦。 即係老共要挨一棍。 係啊，咁、一定佢有要挨一棍先噶啦。其實就咁啊，今日咧就已經係打響咗第一槍噶啦。其實就咁啊，我哋有條片啊，去先。 美貿易戰殺埋身，北京肅殺開第一槍。 我们不愿打，但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要时不得不打。 中美大战即将开始，中国目前都只是嘴炮的啫。虽然很多报道都说美帝星期五零时一分开始对大陆总值300多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关税，北京为了报复，本来计划在境内同样时间加人关税先的，因为有时差所以会早对方12小时出手。不过国务院有关部门星期三晚出来辟谣，说中国绝对不会开火先的，即是可能会打破以前有违平税基础的惯例，在当地中午先正式加收美国关税。商务部一日之后再走出来 recap 严普通话， 中方绝不打第一枪，但如果美方实施征税措施，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制。 怕死他老美听不到这样，邮抛对方首轮340亿征税产品中近60%都是外资包括美企的 Made in China， 沉沉逆迫向大陆开战，即是向自己甚至全世界开战，打击全球产业链。哇，加埋上个月尾放宽外商投资能源、稀土和电网等国家重要产业的限制，角度演绎为各国产业着想的模式。有分析认为北京这次疑似缩缩，被迫率先加关税会令中美贸易谈判更难恢复，也都想重新主和的立场。 咁因为今日是即正式即关税战的第一啦，因为昨晚很得意，有三架一啲貨船咧，就喺度趕 deadline。我睇一幅圖先，真係就喺呢一個即係美國西岸呢邊趕過嚟喎，真係大佬真係見到 count down 啊，真係啊咁啊，即係喺呢一個貿税之前啦，即係呢個關税之前啦，就去趕過去，即係入到大陸咁樣。咁啊，即係我唔知點趕，因為其實嗰個船程都幾遠嘅，其實都係。咁啊，好啦，咁翻翻嚟啦。咁啊，就嗱。而家第一槍啦，就叫係各打340亿嘅即係關税啦，係咪？都係收 25% 税，咁其實都幾金嘅，其實係。 唔係我老實講，我依然維持咧，我上一次咧，即係對呢場中美貿易戰嘅觀點。 啊，咩觀點？ 第一，經濟還經濟，政治還政治，雖然兩者係不可劃分嘅啦，喺個過程裏邊，點解 Donald Trump 要咁做咧？其實佢係為咗嚟緊嘅選舉去鋪路。中期選舉鋪路，要打一場有民粹的戰，是不是實際解決得到美國的經濟問題呢？是 no 的，我很肯定告訴你聽到，我逐個同你 point 同你分析，一，你要解決這個的貿易赤字的問題，OK？ 現在你加完關稅，你不要說只是加中國啦，你其他都加緊的嘛，加關稅的結果是怎樣？是不是入口替代啊？或者你买贵啲嗰啲嘢，OK， 你系想拉低你嗰个币值啊嘛，即系你想贬值啊，美元咪贬值， 贬唔到好强势而家， 咪系咯，如果嗱你咁样做就得啦，OK， 因为点解咧？你入口少咗啊嘛，即系我唔要人哋嗰啲嘢啦，我自己搞自己嗰度啦，我自己搵自己嘅替代啦，即系正如佢嘅民粹嘅口号就系话，我要 high Americans 啊嘛，OK，American the first 啊嘛， 系 好啦，嗱你咁啊，你系拉低咗你个呢个嘅币值啦，系咪？嗰个时候嘅结果就系你越嚟越你呢一个嘅赤字系越嚟越会严重嘅，大佬。因为点解啊？你嘅货品点解过去嘅日子里边，点解自己人唔买翻自己人先？因为你嘅竞争能力系有问题啊嘛，人哋10蚊做到嘅嘢。你又要15、16蚊，而家你系加咗落去啦。加咗落去之后嘅结果就系你冇得要人哋嗰啲嘢啦，咁咪用自己嗰啲咯，焗住。好啦，必不可少，一定要嘅，加嗰个关税，咁你咪即系提高咗个价格咯，啱唔啱啊？咁所以你个问题就系你个贸易赤字会越嚟越严重嘅，我唔知你点样解决你贸易赤字嘅问题。第二，我上一次嘅观点。咩叫赤字？赤字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我系攞借咗人哋啲钱啊嘛。嗱，你做五样嘢，同我交换10样嘢，我当每样都系1蚊，咁你即系借咗我5蚊，大佬。 咁咪透过我个币值嘅上落嚟调节咯。 嗯， 好啦，而家你咁嘅环境里边，我都真系唔知你点可以继续解决你嗰个贸易赤字嘅问题。好啦，如果你话从政治嘅角度谂，你话呢一个嘅知识产权嘅问题，喂，第一，喂你 list 嗰啲产品咯，边啲系偷咗你嘅嘢 ？OK， 喺贸易嘅过程里边咧，大家都知道你抄我，我抄你。其实伊朗你唔知咧。佢咪全面封殺呢個伊朗，伊朗仲抄得緊要啊！屌，因為我使乜理你啊？我咪照抄咯，大哥。你可以喐到我哋乜嘢啊？大哥，係咪？咪所以即係特朗普今次咧，明顯係一個政治動作嚟嘅。透過一個即係民粹，當然咧，我哋梗係好開心啦，見到佢打到即係中國口中面腫，好過癮。但係其實佢唔係解決緊自己嘅問題嘅，佢係將自己嘅問題繼續嚴重同埋惡化咗佢啊，大佬。你呢下先死啊！你唔买人嗰啲嘢，人哋平嗰啲，人哋productive 嘅嘢，即系所谓生产力强嘅嘢，有竞争能力嘅嘢，你就加咗落去25%，明明10蚊，你加到12.5。好啦，一系就焗住我啲人，因为我要嗰啲入口嘅嘢，所以我焗住要买；一系就揾自己嚟替代，咁揾自己嚟替代，咪又系买贵咗咯。 佢就应该又唔会揾自己替代㗎啦，佢即係如果 佢点样替代有啲嘢。 嗱首先呢即係。 唔係我今日睇一段新聞啦，关于嗰个 solar energy 㗎嘛。佢好似话有啲入口嘅嘢呢係需要呢就係嗰啲咁样嘅零件啊咁样嘅技术嗰啲嘢嘅。美国就冇做嘅。嗰啲 order 咪全部停晒囉。我今日喺 Facebook 睇嘅。嗰度请咗30多万人嘅。比呢一个嘅制煤嘅工人係更多嘅。嗰啲 order 全部停晒啊，所以我都唔知佢喺度搞乜，系咪？喂，跟住你又有财赤啦，即系政府系入不敷支啦，咁你仲减税？嗱，唯一可以解释到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你喺度玩紧政治咯。一就系、是、你透过呢个民粹去讨好你嘅选民去对抗中国。第二，你系为咗讨好你嘅选民去减税，其实减税啊。最后嘅结果你咪又拉大个贸易嘅赤字。嗱本来你10蚊你要交2蚊税嘅。我当8蚊。而家交15蚊啫，即係少5蚊。嗰5蚊我嚟做咩，咪 consume 咗佢囉。你唔会储多啲㗎。或者佢储嘅比率都係一样嘅咁讲。咁你咪即係你都会买入口嘅嘢呀。咁你咪又係拉大咗个赤字，大哥。 我諗佢即係而家大陆啦。 同埋佢蠢係蠢在边样嘢呢，我觉得佢一样嘢呢，佢有 go to far 嘅。你冇理由同全世界为敌。嗱你一系就針对中国。只系針对中国。你玩埋加拿大，玩埋墨西哥，玩埋成个欧盟呢。即係你树敌太多，我觉得呢个战略呢，即系对你对付中国咧，都未必系一件最好嘅一件事嚟。你应该净系针对中国。我玩民粹，我就净系拣佢，唔好掂欧盟，唔好掂墨西哥，唔好掂加拿大。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出事嘅。同埋我最近睇咗个分析，嗰次我同你讲过噶啦，就系、是、Morgan Stanley 嘅分析啊嘛，有一个研究员啊嘛，佢话第一。所谓嘅贸易赤字，其实计 current account 嘅啫，即系净系计即系呢一个嘅入口出口为主嘅啫，再加当然有资本嘅投资啊嗰啲咁嘅嘢，即系兑换嘅币值嘅时候，但系其实咧，如果计埋美国嘅公司去咗中国嘅投资嘅话咧，赚到嘅钱，因为嗰笔数系冇计落去噶嘛，系差唔多系打平。即是话例如 Apple， 我开间厂喺中国 ,OK? 嗯 哼。你开间厂喺中国，咁你有 sales 㗎嘛。Morgan Stanley 就引用呢一个 Deutsche Bank 所有嘅呢啲咁样嘅喺海外嘅投资嘅公司，特别上市嗰扎，究竟喺中国赚到几多钱 ?add 返落去，加返落去嗰个贸易赤字嗰度，最后嘅结果其实係打平。所以呢你所谓嘅藉口呢，即係打呢一场民粹战呢，係为咗讨好自己嘅选民，其实究竟係自己插自己一刀啊，定係还是你喐緊老共呢咁样。 所以呢嗰、那个商务部部长呢，那个高峰呢，喺今次即係 佢琴日即係開打之前啦，咁佢講嗰番說話，咁我諗即係你都應該會認同嘅。佢就話啦，即係其實而家咧，美國咧就其實係即係等於向全世界開戰嘅，因為咧我哋即係其實出口嘅貨物咧，其實牽涉好多產業鏈嘅，即係嗰個 supply chain 咧，其實包括即係一啲即係譬如你話日本啦、韓國啦、台灣啦，即係其實好多林林總總嘅國家，甚至乎包括埋你美國添。即係如果你淨係計一部 iPhone 咁計啦，咁其實咧，你中國嘅附加值咧係6%，而美國嘅附加值咧係30%，主要咧其實佢嗰個附加值咧就來自於佢嘅即係嗰個知識產權啦，係咪？咁所以咧變咗就係話，如果你限制我出口，咁即係好彩而家唔包括 iPhone 啦，係咪？咁即係可能之後會包括 iPhone 嘅，因為其實呢啲咁嘅消費品嚟嘅。咁即係如果你係包，你係即係你係向我一部 iPhone 去徵税，或者其實任何其他嘢徵税，如果任何即係越高技術嘅嘢徵税得越多嘅話咧，其實你對全球嘅產業鏈咧都係一次過嘅懲罰嚟嘅。 唔係，所以咧佢咧呢一個，但係呢個係會對全球嘅經濟有影響嘅。 呢個 因為呢一場嘅貿易戰咧，就係等於石油危機嘅，等於石油危機一樣。本來明明係$100一桶嘅，因為我控制嗰個供應，我哋搞咗個即係呢個產油國嘅協議，就係搞到咧控制個供應咧，就搞到$200嘅時候，你咪出事咯。同樣道理，而家你又俾我關税，我又俾你關税嘅時候，咪全部提高曬嗰個價格咯。我哋會生產係有問題嘅，成個即係產業鏈。頭先你所講個產業鏈就會出現㗎啦。係 啊， 喂，所以我唔明佢喺度搞咩㗎？你政府財政赤字，你又走去減税去討好啲選民，你咪赤得更加緊要，大哥你係咪？跟住你嗰、那个，因为你消费呢一个嘅入口嘅嘢会多咗，你咪又系令到呢一个嘅贸易更加会多赤字。好啦，而家你 stop 嗰啲入口嗰啲嘢，你拉低咗美元嗰个币值，即系 depreciation 唔系蚀底嘅 ，depreciation 系增加你嘅出口嘅能力噶嘛，即系你个币值贬值啊。我$10本来买7.8嘅嘢，而家我可以买到$10嘅嘢，我梗系买多啲啊，大哥。 但嗱， 咁所以咧，你如果而家咁搞法咧，我觉得佢系一场口水战啫，即系我最后嘅结论啫。因为点解咧？你最后咧一定系损晒咧成个即系美国嗰个经济。即系你想做龙头，但系哥搞下搞下都做唔到，同埋你得罪咗咁多人嘅时候咧，你系会好危险嘅。我唔系对中国有好感吓，即系我先搞清楚呢个立场，我纯粹系从呢个宏观经济角度嘅分析去睇，即系呢一场嘅贸易战嘅问题。即系我老实讲，我唔系左翼嚟嘅，即系喺呢个嘅全球贸易嘅问题上边吓，即系唔会话因为我要保护自己嘅产业，所以我加关税嗰啲乜嘢，我唔赞同咁嘅嘢噶吓。老实讲，而系即系最好啲嘢，最平嘅最好嘅，大哥。咁先至有效率噶嘛？ 系 咪啊？$10做到嗰样嘢，你又要$15先做得到，大佬你黐线噶！ 唔系，不过你见到即系中国咧，其实佢其实我相信佢都即系如果你话中国啊，即系尤其系习近平啦，或者留学佢哋都会认同你头先所讲嘅嘢啦，即系包括就系 唔系呢啲，其实咧老实讲，呢啲系基本嘅宏观经济嘅概念嚟嘅啫。 佢哋而家 中七考呢个高级程度会考已经要读呢啲嘢噶啦。 我相信其实佢而家对嗰个状况咧。嗰、那個處境嘅考量咧，其實都係期望呢個，只不過係中期選舉之前嘅一個必然嘅現象嚟嘅。即係其實等於就係話你而家話啦，即係 Donald Trump 佢而家玩民粹，咁啊必然咧，咁佢就一定要係咁樣去 motivate 啲選民啦，係咪？咁佢一定要去咁樣去即係咁而事實上，如果你睇翻佢自己最新咧，蓋洛普嗰個即係支持度咧，其實唔低嘅。咁佢平均嚟講30%嘅啫嘛。咁佢而家佢今年佢話開打貿易戰以來咧，其實而家去到係45%啊。對於佢嚟講係新高嚟嘅，係 peak 嚟㗎啦。其實係 係啊， 即係佢有史以嚟咧，即係其實你做特朗普，即係你個特朗普做咗總統之後咧，佢過100日之後咧，反而通常過100日之後就會倒頭跌㗎嘛。咁佢唔係，即係佢終於去揾到增長點。咁而且佢如果過到中期選舉嘅話咧，仲掂。事實上，你見到共和黨嘅取態咧，都開始 原本是观望的态度啦，咁其实而家都开始系即系唔敢，起码唔敢 challenge 佢先。 唔系，因为佢 得啊嘛。 因为点解咧？即系我既重申我头先嘅观点，亦都先将经济同政治分开嚟，亦都要咧最后你系要结合政治同经济嚟谂咧，你先可以摸到佢呢个蛛丝马迹究竟喺度搞乜嘢。第一，所有美国而家面对嘅经济问题系解决唔到嘅，亦都系自相矛盾嘅。OK， 第二，点解明明知道自己自相矛盾，依然要咁搞呢？其实就同政治有关咯。正如你头先你讲嘅，佢已经去个支持到去到45%咯。 啊， 大家都俾佢 motivate 得到喎。 嗯， 喺成个过程里面就系、是、对抗呢一个嘅第二大啦，就嚟走去嘅经济强国啦，唔可以俾佢继续咁样发展落去啦，咁样冇错嘅。对于选民嚟讲。有错㗎喎。 咁而佢。 唔好话啦，就算啦，我嘅 Facebook 嘅 fans, 大部分都喺度拍緊手掌㗎。係 呀、啊。 正呀、啊。咁、样对付老共。掂呀、啊。唔係，不过我只係想讲返就係佢嘅经济学嘅 logic 係有问题啫。吓即係你嘅 logic 咁我唔知道你解决咩问题。 唔係我知嘅，即係其实呢个呢其实嗱乐观啲嘅态度其实呢就希望呢一个 Donald Trump 咧，趁 Donald Trump 而家呢一个咁大胆嘅总统，佢一个其他人都唔敢去做嘅样嘢，佢就係希望佢 reset 返成个国际秩序。因为而家确实呢即係中国最黑人憎嗰样嘢佢都想试㗎。即係你话喂佢Donald Trump 而家得罪全世界喎，又得罪欧洲又得罪埋即係其实甚至乎日本啊嗰啲即係都有喎其实係。但係点解即係当呢一个即係中國係咪而家出動埋呢一個李克強去歐洲添。喂咁佢要求呢、這、一個喂同歐洲一齊喂寫份聯合聲明一齊屌美國啊係咪喂即係我們都是中國係咪喂咁好唔好呢咁而家又唔 Q 佢呀點解呀因為喂我都係你中國呢一個貿易壁壘嘅受害者嚟㗎點解呢喂因為你而家你因為你中國你而家成日話你自己強起來呀你自己中國模式點點點點乜嘢叫做中國模式啫全部都廢話嚟㗎就係得一個字就其實係市場換就係、是、市場換技術㗎嘛係咪喂你要入我嚟做生意首先你就要同我共享技術喂呢啲係同偷冇分別嘅。 No, 嗱我未必同意呢樣嘢你唔好攞中國嚟做例子。因为点解大家攞中国嚟做例子一定有偏见喺度。喂你入嚟同我你唔好当我系中国啦我你当我系欧洲某一个国家芬兰咁讲。喂你入得嚟我度去投资我俾一个投资环境你或者我俾平人工你吸引你。喂我梗系有嘢同你交换㗎大哥。Technology transfer 嘛我靓仔嗰时候都读㗎啦。喂你唔好攞中国嚟做例子。嗱因为我哋一攞中国呢我哋就会对佢有偏见嘅。OK， 即系我如果我真系真正正系以事论事嘅时候，喂，我提供一个即系土地，良好嘅投资嘅环境俾你，或者系成个税制，或者系好低嘅人工嘅政策嘅优惠，喂，咁你嚟赚钱，嗱，你都帮我请咗我的工人啦，系咪？你都即系发展我的经济啦，喂，咁有来有往嘅啫，嗱，如果你认为我偷。好啦咁你咪定个規則囉大家讲數啦。喂你就唔好咁空泛玩贸易战喎、哦。即係正如你话我偷你咩知识产权、你具体问题你具体讲啦。我边样嘢偷咗你边啲嘢你唔想俾我偷、你要点样做法咁即係如中兴咁啲嘛中兴我同意喎、中兴你嘅处理方法就係我惩罚你。因为你明明话明俾你听唔可以卖啲嘢去北韩唔可以卖啲嘢去伊朗你答应咗我你反悔咁我惩罚你咁具体情况具体讲囉、喂你唔可以 general 咁样 impose 落去㗎喎你对自己人即係长远有害。 今个礼拜有一单例子嘅即係其实係呢个美光即係 Micron 啦其实佢专做嗰啲呢即係叫记忆体呀嗰啲咩佢依赖中国嘅市场都几深嘅其实佢四五成呢嘅收入系来自中国嘅。咁但係呢即係其实佢自己就近几年嚟啦咁其实佢 台灣嗰邊咧，佢係咁挖人哋啲即係人走，咁差唔多其實掛掛埋埋咧，呢幾年咧掛咗成500多個啦，即係400-500個。咁掛完啲人之後咧，咁就要佢即係偷佢啲技術，係咪？即係偷佢嗰啲即係半導體技術，然之後偷完之後咧，咁啊即係今年咧，即係其實甚至乎咧，其實有一間廠咧就叫做係即係長江儲存啊。其實係成功地咧，其實第一次咧就可以攞到呢個蘋果嘅訂單，咁啊做呢啲咁嘅 RAM 係嘛？咁即係呢個好難得嘅。原本即係佢即係嗰個技術商佢咧係差唔多成10年，點解突然間呢一兩年即係彈得咁快咧？其實就係靠呢咁嘅技術啦，靠呢啲唔係技術係偷呢個技術啦。其實係咁呢個即係唔係話市場本身 講啦，即係呢啲所謂嘅講法咧，亦都係好民粹地咧覺得好聽嘅咋。喂，我哋读嘅书 啊， 由呢一个嘅文学， 嗯， 打到落去经济或者系财经，或者我读嘅会计， 嗯， 有边样嘢你唔系大家互偷噶？系因为个世界系建基于大家互偷嘅情况之下，你唔好用偷啦。呢、這个知识产权互享嘅情况之下，先会进步噶嘛，哥，系咪？ 嗯， 喂，你嗰啲技术。老实讲，10年8载嘅啫噃，跟住就要即系再 improve 噶咯噃，系嘛？喂，所以呢个世界所谓知识产权呢样嘢，其实真系啲极右派嘅观点嚟嘅啫，系嘛？我发明咗一样嘢，咁我享受10年、20年、30年嘅即系嘅 profit 咁样，啱嘅，我同意嘅，因为你花咗你嘅精神，花咗你嘅资本，花咗你嘅投资喺 R&D 嗰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都抄到噶。你唔好以为呢个世界抄唔到，如果唔系小米点样抄到出嚟啊？大哥，那个电话我冇攞过嗰个电话，因为我都系用 Apple， 但系我估揸住部 Apple 都嚟抄到啦，系嘛？都系嗰啲嘢嚟嘅啫，系嘛？可能冇咁好。 其实晶片好难抄，因为佢分几个步骤啦，佢设计工序咧两样嘢，设计佢搵个 software 嚟设计个。 咁你咪佢咪买，佢咪所以咪话佢喐中兴嘅时候，佢咪话佢唔输出晶片俾佢咯，等佢即系成个生产链嘅时候断咗咯。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喺全球嘅经济嘅全球化嘅情况之下，喂呢啲嘢系必不可少，唔好讲话偷 ，OK？你有呢个技术，咁我学习得啩？喂，你所有嘅知识我都觉得系源自欧美嘅知识，由头先我讲嘅不同嘅学科，由人类学杀到落去文学，杀到落去自然科学，杀到落去社会科学。喂，有边样嘢唔系源自欧美噶？ 唉，不过我觉得咧，你而家第一仗嚟讲， 喂，咁你咪唔俾我学先？ 啊， 嗱，我唔系帮中国啊，又唔好误会啊，大佬，你系咪唔俾我哋其他人学先？吓、啊，净系你识啊，大哥。 啊、我谂佢 咁你做有钱人，我冇得做有钱人啊，大哥。啊，我冇得为咗呢个世界，为咗全球各作出贡献啊！喺建基喺你嘅知识嘅基础嘅情况之下，我改进嗰样嘢得啩？系咪？好啦，得你话我偷，咁你同停止同我贸易啦，你冇得嚟做生意啦，仆街。咁我冇得偷啦。 嗯， 好啊，咁我仲偷得仲爽，我偷得仲爽啊！我成嚿偷晒添啊！我使乜 protect 你嘅产权啊？屌，我同你冇贸易关系。即系我头先攞伊朗嗰个例子就系咁讲啊。伊朗咪就系偷咯。 嗯， 我直偷你啦，大佬！我使乜保护你知识产权？因为你都戆居啊，你都，所以你唔系解决紧你嘅问题啊。所以我就话你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我觉得系 fair 嘅。 嗯， 嗱，你用头先中兴嗰个例子系对人哋觉得拍手掌嘅，即系你做得好。你就唔系无区别咁样去搞，你喺度乱搞，唔系我惊你出事啫，我惊美国佬出事咋咁样搞法。第一，你自己解决唔到自己嘅经济嘅问题，系咪？第二，你同全世界为敌嘅时候，你几大镬一件事啊？你呢嘢就净系针对中国，因为呢个容易 sell 嘅呢个市场。我哋听佢都好过瘾㗎，屌你乜财大气粗係咪暴发户抵你死呢啲镬嘢係咪？我哋都听到几过瘾㗎喎，大哥。不过我唔知道对香港有几大影响㗎，佢咁搞法。 嗯， 一定有㗎，因为我哋已经成个经济真係学呢一个嘅特区政府宣传嗰啲融合晒㗎，大哥。佢死我都死㗎，大哥，大家陪葬㗎。 如果佢唔将香港同埋大陆区别 再 你覺得佢會唔會 對待嘅話咧？ 以特朗普嘅性格，你覺得佢會唔會？ 因為其實你唔好講香港， 我係老共，以前就係透過香港洗黑錢又好，搞呢啲出口又好，甚至乎利用香港作為離岸都好，利用香港嘅金融市場作為包裝都好。好啦，如果我同你真打，嗱，我冇讲假打先，因为我一路估都系假打嘅啫。真打打埋香港，你连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即系遮遮掩掩嘅方法都冇埋，咁你先有效噶嘛？如果你真打吓，但我一路都估佢系假打嘅啫。而家所有嘢都系选举动作嚟嘅啫。 哦，咁你睇翻而家大陆嗰个策略，大陆个策略咧，佢而家就系讲话叫一打三不打。咁呢一个咧系经济日报咧佢自己揭出嚟嘅，佢就话 唔系。所以咧，你有上一次有啲人 comment 就话，我睇 economist 啲左翼嘅，冇话 economist 啊，你上网全部 search 下啲英文啦。我特登为呢样嘢 search 过 Financial Times 啊，所有右翼嘅都反对佢咁样搞法。在美國本土啊，嗱，但點解有45% 嘅支持咧？屌，嗰啲友都唔識睇，亦都唔睇呢啲嘢，大哥，係咪？好啦，喂，休息一陣啦，30分鐘啊，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